聚华酱牛腱子肉160克一袋，咱们是8袋啊。 是的。 另外呢，我们还有聚华老汤牛肉200克一袋，是4袋，这就是12袋。 12袋。 那么市场价咱们不说了，本来我们定的是297。 对 对, 对,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打了一个折扣，这个折扣还真不小啊。 是。 229，您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好吃的让你停不下来嘴。229。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Sun rays come down as seen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 Children spin. 15块钱可以吃2只排档的龙虾，但是排档没有海参。 15块钱可以吃半只高档餐厅的龙虾，但是15块钱吃不到高档餐厅的一粒海参。 为什么要对比龙虾跟海参呢？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就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种生物，现在要对比起来，怪就怪想购的鲜芋仙海参价格太低了。 没错，15块钱在想购可以买到一整头完整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还是一级品的海参，这样的价格比起来，那海参是完胜。 对， 当然啊，不是说您不要吃龙虾，我相信呢，我也劝不住您啊。 嗯， 味蕾的刺激跟满足，夜宵啤酒带来的压力释放，有的时候呢也是必须的。 对， 但同时我们要给身体做实际的营养补充。 是的，提到海参呢，历史悠久，所以咱们熟知的就是海参好，海参贵。 嗯， 但究竟好在哪儿？可能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是啊，所以它沿袭了几亿年，现在呢吃海参进补的家庭也是越来越多。 对， 因为它不挑人群，不挑季节，男女老少等等都可以吃，区分好坏的就只有产地加工方法。那鲜芋仙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体内干净，休眠期使得它养得好。本次我们的到岸直营活动，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只要600多块钱，大家都说不敢相信。 是的，因为吃过的知道，说6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级品的野生的，那太难得了。没吃过的说600多块钱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这一个月才200块钱、我怎么以前不知道的呢？好，那今天再给大家一次机会，您此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块钱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到岸价的体验活动，每盒立降1300块钱，只要699。 这一盒呢是200克，40头左右，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啊，就是停车费吃海参，泡面钱吃海参，龙虾钱吃海参。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热线送货到家，看了满意再付款。今天所有成功订购的听众还要再送您一个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909的朋友说啊，昨天才吃的龙虾，这5个人1200块钱，说自己还没敞开肚子吃。这海参600多，40头，说那这一头就10几块钱啊，真的还是假的？ 好，跟您解释一下，如果呢活动是假的，我们还能够提供到免费送货、看货满意再付款的服务吗？ 哎， 鲜芋仙呢做的是品牌，海参全进口，相关证件一应俱全。 对， 只是呢因为是野生的啊，减少了养殖成本，减少了很多东西的投放跟添加。那么699元一盒的价格也不是说档档都有的，错过了最后2分钟的活动时间，对不起，您就享受不到了。 是的，这边还有一位2739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是准备孝敬爸妈的，回家带几盒海参送送家人朋友，完全可以。这款海参都是深蓝色的礼盒包装，每一盒上的明码售价1999，绝对拿得出手。关键是送的也很贴心，老人放心吃。送客户的话呢，现在亚健康比比皆是，这海参啊作为食材也很适合。 十九号是561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婆刚生完二宝，辛苦了，今天订购海参给她好好补补。 嗯， 1693的朋友说，现在的海参呢越来越没有海参味儿了，听说你们是野生的，所以呢就想尝尝看，没想到啊，感觉就像10年前的海参一样，味道鲜美，口感劲道，今天再订4套送给客户， 感谢。 还有242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呢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我会继续保持的。 是的，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同样是退休，你看我们家楼上的李阿姨经常这个老年社区活动，什么爬山呀、旅游啊、广场舞大赛呀，这每天生活都丰富多彩的。 嗯， 而隔壁刘大爷的身体呀、就一直不太好，子女们还要3天2头的来轮流看护。 哎呦， 真的是有苦都说不出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家人的健康才是家庭最大的责任。 对， 那现在起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块钱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裸价直供只要699，全家人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31位朋友打进电话成功订购了，手机尾号是262930375512的朋友都是新朋友，感谢你们的信任。相信我啊，本次单盒699元裸价直供鲜鱼鲜野生海参的活动，您订到就是赚到。 是 因为呢，这么多年鲜鱼鲜海参一直都是1年装2年装的套组，而本次厂家不惜成本，每盒野生海参补贴到1300元，这才有了今天699的单盒裸价活动。所以呢，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低门槛大优惠，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就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这划算到每个月呢只要200多块钱，每一头啊更加便宜了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嗯， 想想看，15块钱就可以做一个精致的海参豆腐堡，味道鲜美的海参鸡汤，营养丰富的海参包子、海参饺子等等，每个月只要200多，每一头只要10几块钱。 哎， 这个钱怎么可能不花呢？4007106108，4007106108。 699元订购纯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自己吃，全家老少都受益，送朋友，包装上的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有面子。所以啊，不论您是什么样的需求，今天的单盒裸价直供的机会都不要错过了。 是的， 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再加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共才花到699元。 嗯， 自用送人都是很好的选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韦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关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普遍的知识，比如它几个分型啊，什么大概情况给大家都介绍了。这一讲呢，主要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外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啊，就说了你无论是患了糖尿病还是没有糖尿病，或者是你体重超标或者你肥胖，你只要想你身体健康，就应该有规律的生活，并提出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指标的十个日常生活的建议。这都是这个科学家对糖尿病病人或者对预防糖尿病的十个忠告。哎，那我觉得呢，这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怎么预防糖尿病，另外得了糖尿病怎么办，得糖尿病怎么来控制好自己的血糖，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就是呢，你每天一定要喝一杯脱脂牛奶，每250克没有脂肪的酸乳酪，这是大概这是这个欧洲人呢比较喜欢的。但是我们呢也可以借助于这个，说明了吃奶制品对于糖尿病病人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奶制品里的一些物质可以有效的减缓食物的糖转变为血糖。因为你用这个奶之类的东西啊，一般它就是不会这个使得血糖升高。常用奶制品的人呢，患糖尿病的这个概率也比其他的人要低70%。你看这个特有意义了吧，就是说养成吃喝奶吃奶制品的习惯，因为它能够让你发生糖尿病的概率降低70%，是很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这个科学家对我们的一些忠告。第二个呢，晚餐吃一份菠菜，菠菜含有丰富的金属镁，能够有效的防止二型糖尿病的发生。这是这个金属镁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在菠菜里含有的比较丰富。食物中摄入比较多的镁可以使糖尿病的风险率降低10%左右，尤其对于肥胖者，这个风险呢可以降低20%，就是更高。肥胖的人呢多吃点菠菜呢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菠菜一年四季呢用起来也都非常好吃。第三个，坚持每天走路1500米，这样做呢可以将死于糖尿病的风险降低1/3以上。这些运动呢能够使细胞更容易接受胰岛素，从而更好的控制血糖，就是胰岛素的抵抗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消除，能够使这个细胞上的胰岛素的受体，它能够更好的使把这个血糖从血液里变到细胞内变成能量。所以这是每天走1500步，这意思呢就是说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走步，养成一定的习惯，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把糖尿病的死亡率可以下降30%多呢，1/3，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方面。还一个就是第四个，晚餐后建议啊要看一场喜剧。有一个这个科学家就发现啊，无论是不是糖尿病患者，饭后看一场喜剧笑一笑，能够明显的降低血糖。少吃多餐，把一日三餐分成几次吃，可以防止一次性吸量的葡萄糖，从而避免了血糖急剧的上升和胰岛素大量的释放。特别是那种控制不好饮食，另外老饥饿，再有就是血糖经常的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不稳定的，那像这样的朋友呢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个少吃多餐，然后让这个血糖呢不急剧的上升。因为血糖一上升，它就要葡萄糖，它就要胰岛素去把它降下来才行。第六个呢，就是不要错过一顿饭。人在饥饿的时候血糖会急剧的下降，但是饥饿过了以后再进食，体内突然摄入了大量的葡萄糖，就迫使胰腺要释放更多的胰岛素， 造成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吃饭，糖尿病的病人有一个一定要定时定量吃饭，只要不定时定量吃饭就容易血糖忽然上去或者忽然下来低血糖，这样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你次数多了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或者你在高血糖时候出问题，或者你在低血糖时候出问题。所以这个每顿饭都不能错过，都要按时定量的吃。第七个，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晚上10点钟入睡，并且保证有10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了，睡眠不足将会使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超乎想象的变化。这种超乎想象的变化，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说你仅仅是一个晚上你熬夜十二点以后一两点还不睡觉，那你身体内就发生了胰岛素抵抗，而且你就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症状。如果你7个晚上都不睡，你就进入了糖尿病，就成了一个糖尿病。原因就是它是使葡萄糖耐量降低，而使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使血糖的水平升高，这一系列就因为你睡眠不足而引起的。所以科学家说，睡眠不足将使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发生超乎想象的变化，就是这种变化就是让你进入了这个糖尿病的行列。而且呢，你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一系列的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都容易发生。第八个呢，每天要花10分钟的时间做一套肌肉松弛操，它能够明显的改善血糖在每一个肌肉中的运用，就是说改善你在这个，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是葡萄糖消耗的一个大的一个场所，所以你做这种运动松弛的运动呢，就能够改善血糖，然后呢使这个每一个肌肉都活动起来，小马达都动起来，然后从脚趾到眼睛都受到锻炼。第九个，每天吃半杯大豆，就研究表明啊，一天半杯豆能够帮助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这些高纤维的食物需要长时间的消化，能够缓慢的释放葡萄糖，不造成这个血糖突然升高，然后胰岛素也突然的分泌，马上让这个血糖降下来，这种水平那大家就可以那个养成这样的习惯。而且大豆呢又容易抛制，做成什么样的都可以，就是要经常吃这个，而且每天要保证半杯，这个情况来让我们身体很好的摄入够量的这个高纤维的东西，使得我们这个消化道啊血糖的升高不那么突然，而且它这个缓慢的吸收以后呢，就是血糖可以稳定在正常的水平。第十个，适当的用高纤维的食品，比如芝麻、杏仁啊、玉米啊、海带啊，还有这个燕麦啊、高粱米啊、芹菜、韭菜、豆芽等等，它们的纤维质啊含的比较多，适当的饮用可以降低餐后血糖，改善葡萄糖耐量，减少胰岛素的用量，以致降低血脂，并且能够缓解葡萄糖患者的这个饥饿感，其实是血糖控制不好的原因。它迅速的吸收了，然后胰岛素迅速的分泌把它降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觉着饿了，没有能量了，这样就经常有饥饿感。如果你用这个高纤维的东西比较多了，它就可以裹着这食物啊，因为我们身体内啊没有消化纤维素的酶，那它只能在这个肠子里裹着，就是慢，减少这个葡萄糖在这个吸收过程中啊极快的吸收了，使得血糖高。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十项科学家提出来的对糖尿病的十项忠告，然后呢科学家们呢又提出了关于初得糖尿病病人十不得。什么叫十不得呢？就是这些事儿你刚得糖尿病或者是你要预防糖尿病，你都要做到它就能够非常好。像嘴馋不得，科学证明了这个糖尿病病人啊，科学合理的饮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糖尿病病人胃口都比较好，所以这个加上呢日常节食，就常常啊想吃爱吃，不能吃这个的东西他越想吃，这个就要馋不得。还有身体懒不得，要经常的动， 如果懒得动的话，任何糖尿病的患者他都不可能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另外也急不得，急躁不得，这个因为血糖它是要慢慢的在你综合的调理之下它才恢复的，还有劳累不得，生气不得，麻痹不得，马马虎虎的对待你的病情也不行，然后还要不要乱治，比如有的人就相信这个保健品，吃了多很多保健品也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要有信心有决心，要细心有恒心来做好这件事情，那么糖尿病呢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糖尿病病人跟正常没有糖尿病病人活一样长的年龄，生活的品质一样能保证得很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它对于这个延年益寿啊、抗病健身强体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以后，那么灵芝它的这个作用在我们心目中啊就更加明了了。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有的成分呢是非常作用强大而且全面的，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双向调整的作用，所以这个灵芝呢它就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以及在改善和消除症状，还促进身体的自愈的能力以及康复的这个速度都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因为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嘛，所以我们祖先在2000-3000年前就用它，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现在的很多书啊，比如《本草纲目》啊，还有现代的《中药大辞典》呐，还有《中华本草》啊等等，这书里都对灵芝有非常好的描述，而且提出了这个灵芝对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促进康复上呢，都有一定的良好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了，灵芝里的十大类150多种珍贵成分，特别是水溶性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一个呢可以使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使我们的免疫战士的个数和免疫战士的能力都提高，而维护我们免疫功能中最主要的一功能，抵抗来犯之敌。糖尿病病人我们知道啊，他的这个免疫功能都降低的，因为血糖高，它就抑制了这些免疫细胞的活动性，所以呢，你看灵芝，你在用了以后呢，这个灵芝多糖，一方面它可以啊促进我们的胰腺的循环，然后修复胰岛的 B 细胞，能够这个主动的去自我修复它，这样使得这个胰岛素的水平呢在血浆中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生物效应也好，这样就使血糖能够平稳。那么也是这个灵芝多糖呢本身它都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这样使得我们的缺氧状况又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所以用灵芝以后啊，就是很多它这个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作用强的成分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双向起作用。你比如除了这个免疫功能能够抑制来犯之敌以外，另外它可以使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稳定，它有这样的作用。再有它可以啊抑制细胞的突变，能够那个监视细胞的突变，只要发现这个问题，这个灵芝多糖就能去消灭它们，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啊处在健康状况。当然灵芝里啊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B1 B2 的物质，以及这个非常好的锗元素，锗元素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世界公认的，它呢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而且把这氧呢能释放到我们组织内，它的免疫功能呢能够诱导我们身体里的干扰素的形成而抵抗细菌。当然灵芝酸和灵芝呢本身，灵芝酸和锗元素本身也有止疼的作用，也有抗过敏的作用。像这作用呢在不断用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过程中，那么使我们一些身体上的病就得到一定的抑制，能够让他们啊逐渐的帮助